espresso, the coffee. Wake up, what a 世界，心中浮现一片蓝蓝的天。 Let's fly away today。给我一朵 December 的玫瑰，要以爱的季节陪我漫步走过弯弯的街。 My love is here to stay。 365天花开，等待被发现，花落谁的指尖，天天。365天，晴天阴天下雨天，给你我的呵护，天天。给我一滴 falling love 的泪水，善良爱的季节，期待你的身影袅袅出现。 Oh here, oh there, and everywhere。 365天花开，等待被发现，花落谁的指尖，偏偏。365天，晴天阴天下雨天，给你我的呵护，天天。给我一杯 espresso 的咖啡， Wake up 我的世界，想回到你怀里歇一歇。 Oh here, oh there, and everywhere。Oh, there, and that's